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一开始就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就是中奖了。一直以为是自己是中奖绝缘体，没想到真的中了。是叉叉优先上买东西，然后留言，然后送一个耳机。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吐槽一下，就是要异地恋了，以后怎么不开心，然后可能是可怜我吧，然后就送了个耳机。其实也没有什么用，但是是份心意吧。也是不枉我在他家花了那么多钱，但是男朋友那个耳机打游戏打的还是很开心的。希望我今年中奖的好运不断吧。 回家对着电脑收看娱乐频道，配着可乐薯条，偶尔还会傻笑。这种生活糟糕，聚会居然迟到，整个人都疯掉，丢掉最佳枕套。 有没有一种创造幸福的符号， 只要对上就好，幸福就会来到， 这样我的青春就不会再跑掉。 那好我就说好，就为了创造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3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周六晚上好。周六的晚上10点钟，我觉得应该是有着最丰富可能性的10点钟，因为如果是在工作日，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话，可能好像可以想象的空间就没有那么的多。比如说星期一到四第二天都会要去上班，所以大部分的人可能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就已经选择在家里面窝着舒舒服服的去干一些自己可以喜欢的事情。那到周五晚上的话呢，可能很多的聚会什么都刚刚开始，下了班之后赶赴某一个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场所。但是到了周六呢，每个人的选择就会发生一点点不同了。有人可能会选择在家里面做清洁，然后到了差不多10点钟的时候可以闲下来松一口气，打开广播，然后坐在那里捧上一杯茶。这是我想象的用耳朵来聆听的画面。如果你是这样的，那么可以选择 把调频调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或者你是正在路上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去新的聚会新的途中，都可以打开收音机和我一起相伴一路。那又或者是到了周六晚上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对，没有选择宅在家，姐妹们的聚会，或者是和一个聚会刚刚说道别，所以在各种各样的场景当中选择和我遇见，谢谢你们。收听收看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刚刚说了收听的方式是可以搜索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了。可以看到各个角度的杰克堂，还有各个角度的直播间。如果你好奇主播在直播间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话，就可以欢迎你来参观一下。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听起来这首歌特别像是要怎么说，就是在节目的最后才会播放的，但是偏偏要把它放到开始。我们不如像是一个倒叙一样的，先说再见，然后呢再慢慢的回顾再见之前的种种，或者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和繁忙的一天说再见之后，完全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说了再见以后，说了再见以后，这是来自苏打绿的一首歌。再见这两个字说出口的时候，在不同的时刻会有不同的心情。有的时候，小的时候的我总是不太懂得离别究竟意味着什么，总觉得只要想见，总还能遇到的吧，所以对于再见这两个字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珍重。真的慢慢长大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就好像那句话，你一生当中有几次可以看到满月呢？说再见就好好珍惜这两个字。 愁到底是什么，杨花雨落十三千丈黑发，碧城枯柳是凋谢的花瓣，念旧的风是往日的欢呼，又来沉默。你会不会剪去欢乐的回忆，丈量我力气拉扯是多力，芳草无情曾经想看量不腻，如今化无语我秋千去道别的你，古怪的脾气，离别也去，你执迷的犹豫，幻想清醒我孤独的身影，飘零一地细看不是花絮，是点点泪滴。起了，再无人聆听。 起我的不甘心，乱哄的情绪我自言自语。全是想你， 说了再见以后，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很轻松的，好像第一首歌所奠定的基调，就好像有一种悲悲切切的感觉，在最开始的时候营造的氛围也是这样。但是我说了，今天我们的直播更多的是一种像倒叙一样的过程，所以呢，说了再见之后，我们就应该回到那些反而更应该珍惜的每一个片刻。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在下面，最好的时刻，有看到吗？最好的时刻，当我们说出再见之后，因为有了再见会道别会结束，所以才会把所有的那些点点滴滴的最好的时刻珍藏起来，用心体会。于是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开始去细数那些最好的时刻，去说一说那些最好的时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某一个具体的场景。非常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来分享，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坐在这里自说自话，因为我希望它是一种分享的过程，就好像是朋友聊天，朋友听音乐的时候就会说，哎，我跟你说最近听了一个什么什么歌特别好听，或者说最近的某一个瞬间是自己非常心动的，希望你有这样的时刻。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还有人问我属什么的，还有谢谢用户436送的小太阳，还有很多像很开心、王你美、恰好你来了、恰好我在、违心话等等等等，进入这里，进入到活力982的直播间。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最好的时刻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不知道今天晚上此时此刻算不算是最好的时刻呢？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在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学习之后，其实到了晚上10点钟，十点答录机的时间更像是一个和朋友分享心事的时间，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时刻。刚才说了一半，和我互动的方式有哪些呢？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给我们留言，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直接留言，花椒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了。谢谢西蜀沉淀的表白，然后因为我可以看到你们实时的更新的评论。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就是这个982后援团，在加入的时候要注明一下十点答录机就可以了，因为十点答录机的节目设置是星期一到星期日的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钟都会和大家来准时听见遇见，只不过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是一位帅气的男生周准来为大家呈现他喜欢的音乐和心态故事，那到了周六日的时间呢，就是杰克堂就在这里面陪伴大家。所以十点答录机的后援团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是一个常年潜水的人，但是我为了你们，以后我会多多的去发言。当然还有周准是一个非常非常善于喜欢乐于分享的 声音又非常好听的，你们可以在当中看到美图，听到美妙的声音。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联络到我，就是关注我的微信微博，对，个人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刘海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就在屏幕上方，现在已经显示出来了。一块杰克堂其实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一块儿它既是一个量词，同时它也是一个大家一起来的意思。我很希望这是一个大家一起来玩一起来分享的平台，所以一块杰克堂的微博上面留言也好，私信也好，悄悄话也好，都在等着你。最好的时刻，让我们开始吧。谢谢你们的聆听，谢谢你们的礼物，也谢谢你们的关注。那十点答录机，杰克堂的故事盒，现在开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近来忙于工作，精神虚耗不堪，凑巧朋友来访，一见他就问怎么忙成这副德行，便藏不住心事大吐苦水。朋友沉默地听完，问为什么不先想办法别让自己这么累。这一言惊醒梦中人，所谓抱怨疲惫可能是自找的，行事匆匆忙忙，杂念又多，脑海同一时间运转多个事情，事情没有做完，精神却消耗在先。朋友拿起桌上的车钥匙对他说，当下该做的事儿是先让自己别再累下去，先放心，先放下，把心头的一切都放下，所谓惜心止虑。他连手机都没有拿，就换上鞋跟着朋友出了门。朋友开着车，他坐在副驾驶，他并没有开口问要带他去哪儿。他望着窗外，看到一列地铁驶过，一辆辆汽车驶过，想起有句老话说，手里有地图的人不会走得太远。最好的时刻，宝贵，来自苏运营。听好歌的时刻也可以是最好的时刻哟。 如果你发现我，你会爱上我，因为我有温暖的臂窝。如果你走向我，你会发现我漂亮的容颜。如果你发现我，你会爱上我，因为我很喜欢下雨的天。如果你走向我，你会和我一起淋雨，在雨中拥吻。 下雨的天，如果你走向我，你会和我一起淋雨在雨中拥吻。假如你发现我，一定要拦住我，因为我怕我以为我没心。 须直抒胸臆，非常非常喜欢。对，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野子那首歌，大家一般都是会说到他的时候都会想到野子那首歌，但是我想说其实他专辑当中的很多歌，包括这首宝贵，都是很宝贵的，因为他有那种宝贵的赤子之心，那种灵气，是一个天真的人。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歌如其人，很多的创作者，不管他是一个画家还是音乐家还是什么其他的，总之只要他是在创作，你就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窥见他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吧，但是有一些确实是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就比如苏运莹，你听他的歌就会觉得和这个人完全可以对得上来，而且会觉得，因为之前有采访过他，就会觉得他就是那种会活在当下，珍惜当下的时刻的那种人。比如说有一次看到他有一个小罐子，里边就装了很多我以为是什么什么吃的坚果之类的东西，然后就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啊，这就是吃的什么东西，然后吐的那个籽就是像糊，像那种桃糊或者什么糊，只不过那个是很小很小的，我以为是种子，结果只是，当然糊也是种子的一种，然后收集下来只是因为觉得他们很可爱很好看。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发现一切真的都是最好的时刻，他所遇到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见到的一切，他都在用心的去体会，而这种用心就会让他有宝贵的发现。好，继续来讲故事，我们今天说的是最好的时刻。谢谢闹够了就对送的太阳，还有 IK 套路深送的小太阳，不管什么礼物，我看到你们哪怕名字在哪里闪烁都会觉得很心安，会觉得有你们的陪伴真好。那杰克堂的故事盒继续开启，关于最好的时刻，让我们继续吧。路过城市近端的一家教堂，温馨的时辰，悠扬悦耳的钟声从院内冒出，慢慢驶出城内，道路两旁的风景也变化着，视线里密集的高楼不见踪影，道路上拥挤的车况也不复存在，前方正在落下的阳光柔软明亮，天空飞过一群鸽子，他摇下窗户，闻到类似香草的树叶气息，他闭上眼，某种虚无感使内心升华出一种肃静，他仿佛脱离仅有咫尺之遥，前方的光亮将他去到更美妙的栖身所，一处值得爱恋的地方。 show, spent half the night thinking of some clever line, been waiting at the back of the queue. I lost my nerve and let the next boy through. She was playing bass in an opera band. We were all shaking to the beat. Oh yeah, with a red guitar sitting low on her hip. You could have felt the beat of my heart. There's just something about a girl with a bass guitar. Lisa, la la la la la la. Lisa, la la la la. Lisa, la la la la la la. Lisa. She had the prettiest eyes, pretty black like her lips. I would have died for just one kiss, a half a chance, just to hold hands. With older kids. Lisa, la la la la la. Lisa, la la la la. Lisa, la la la la la la. Nobody else. How could they compare? I don't want any other girl. Oh yeah. Just Lisa. La la la la la. Lisa， 谢谢3527送的礼物，哇，有女神，有掌声，也谢谢3405送的小太阳，谢谢你们，也欢迎 Happy 56BCD 还有戴维斯双击等等，嗯，你们进入活力982的直播间。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嗯，那这样好了，我们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最好的时刻，而我是今天的话题主播杰克堂。十点答录机每个周一到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钟，365天不打烊。只不过星期一到五的时候是男生观点，星期六日的时候就是杰克堂，由我来为大家作伴。虽然杰克堂听上去也很像一个男孩的名字，但是嗯，希望这颗糖是酷甜酷甜的感觉。对，一块杰克堂是我的个人微博，一块呢既有一个量词的感觉，也会有一种大家一起来的意思，所以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把你的想法和观点分享给我。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十点答录机的后援群啊，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在里面等着大家了。那另外的方式呢，还有包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现场直播间的情况了。关于最好的时刻，什么样的时刻才算是最好的时刻呢？请你告诉我你的答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十点答录机，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 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最好的时刻，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正在经历最好的时刻呢？啊，当然有一种说法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然没问题。那这样的话每一刻都是最好的时刻，这种递进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谢谢宇阳关注，还有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进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像彩虹，还有夜夜胡胡，还有包括东北林帅等等等等，我看到你们的名字，看到你的名字就好像你们就坐在我周围一样。这个空间虽然有限，但是会有一种无限的感觉，因为看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在里边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好像大家围在一起互相分享心事的样子。对，就好像房家是不是所说的有一种陪伴，什么开守护。哦，嗨，我是觉得有你们的名字在上面闪啊闪啊，就是一种陪伴了。最好的时刻，杰克唐的故事盒现在开启。那在开启故事盒之前呢，再来听首歌吧。这也是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女音乐人。觉得她的歌词还有她的音乐，包括她有的时候也会参与编曲的过程，所以是非常完整的表达，可以完完全全的表达他自己的心理学。 请不要担心，反正我天生迟钝过人，学不会分心，花样世界里只有我们，你难懂艰深，防卫机制里安全躲着我抓我反射，扑空几次唤醒的人格，或是凭着没有要互相疗愈什么，只是基于我所认知的，该诚实到最后一刻，别再找日子麻烦，再费劲改变，那也不是改善，两人分的孤单更让人难堪，心里有 大爱，你说一声我就走开。凭着没有要互相疗愈什么，只是基于我所认知的，该诚实到最后一刻。 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最好的时刻继续，他们把车停在山腰，时间17:40，四面环山。朋友指着向上的陡峭小道说，从这儿到山顶大概30分钟，在那儿可以看到最美的星空和整个城市的样貌。他们往上爬着，感受到身体被新鲜的空气所包裹，其乐无穷的登山乐趣。一丝和风拂来，光影摇曳在枝叶间，云来云去，阳光时隐时现，芳香植物气味浓郁，乱石堆里光影斑驳。他们稳健地迈着步伐向上爬，终于抵达山巅，端坐在山顶，望着山下郁郁葱葱的森林，远处整个缩小版城市的模样。夕阳已快落完，天边透着一丝青色。他想，若要找到自我，当时在这片光的尽头了。心中的焦虑在掂量每一事物的价值，而此时此刻，他的整个天地都在这城市，在这光和这光中。不管宇宙有多大，自然有多大，我们总是心怀远方，却还会思凡。 也还没破解如何思绪活来， 不过大脑所产生的悲哀，好像能让愉快更痛快。冒险自驾的气候是有多难，这里竟然还会有四季变换，但所谓雪花比记载更好看。我一定要尽快调查明白，这落后星球魅力何在，早该返航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哎呀哎，我们早进化到完美状态，为何还会迷恋平凡？难道生命没缺陷，反而是一种缺憾？也许非常脆弱，却又比铜头铁臂多点温暖。莫非生命就是要很短暂，才能明白时间多实在？地球上看我心像一粒尘埃，若人类发现该多兴奋崇拜。我们派来的却不肯再回来， 时刻亮光，然后是黑暗。太阳光从天空各个角落里倾泻下来，接着是夜的黑暗。沉默的心，树丛中吹起的风，城市上空璀璨的亮光闪烁，陆陆续续还是有人登上山顶。除了脚步声，好像约定一般，没有人说话来打扰这片刻的安宁。黑暗中的人各站一处，坐在顶上，放眼看云，望目虚空，身心放松，沉默，然后不知所措，放下一切，拿出生命中的时间，分给朋友，分给工作，分给家人，而他们此刻需要再挤出一点，留给自己最好的时刻，不要让他疲惫。偶尔会想，丰富的生命不就是一连串的割舍和执着吗？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生命之中除了让人疲惫的东西以外，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需要去发现。 如闪烁在整个城市上空的璀璨灯光，在黑暗中一闪而过的萤火虫，如现在。刚才有人说想要听我唱歌，嗯，好啊，这首歌以前会唱，现在不确定，试一下吧，可以跟着孙燕姿一起唱。同类，来自孙燕姿。 雨后的城市，寂寞又狼狈，路边的座位，他空着在等谁？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风停了又吹，我忽然想起谁。天亮了又黑，我过了好几岁。心暖了又灰，世界有时候孤单得很，需要另一个同类。爱收了又给，我们都不太完美。梦做了又碎，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孙燕姿，我就不起哄了，完成了唱歌的任务。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最好的时刻等着你。 风停了又吹，我忽然想起谁。 10:49，你会遇到一个同类吗？我是杰克唐，换一首歌，就这个吧。最好的时刻，嗯，在我看来，如果你真的可以停下来，停下来去感受的话，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最好的时刻。嘿、hey, 我们的电脑死机了所以呢，就由我来为大家继续来聊关于最好的时刻。刚才有说最好的时刻是你真真正正可以感受到当下的时刻，而最好的时刻你可以选择三三两两的好友陪伴，或者是一大群人聚在一起，又或者最好的时刻是留给自己独处的时刻。有多少人会觉得独处的时刻是最好的时刻呢？可能就好像有一种说法啊，这是 在评定一个人是内向还是外向的时候，大家总是会有很多的分歧。比如说一个人的社交能力很强的时候，大家会通常认为他是外向的，但是也有人会认为社交只是一种能力，而内向和外向的评判标准不来自于他是否能言善道。应该是心理学家荣格给内向和外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划分，这个划分的来源就是你的力量来自于哪里，你的内心力量来自于哪。比如说当你可以试想这样的一个场景，你一天做了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很多都是你非常非常让你心力交瘁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琐碎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放松的时候，你是会选择去聚会去 happy 跟朋友疯闹，还是说会选择静静的一个人去消化这些。那么其实你的选择就证明你是一个外向的人还是内向的人了，因为其实外向的朋友他更多的是他的内心力量是从外部来去获取的，而内向的人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有被充电的感觉，而出去的 social 还有社交只会让他有一种往外掏被掏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评判标准，因为有的人因为活泼或者是看上去沉默寡言，而对自己很难去下一个自己到底是内向还是外向的这样的一个评判，但是这样就比较容易了，因为这不来自于你外在展示的形象，不来自于外界对你的评价，而来自于切切实实你的感受。所以知道这个评判标准之后，不妨可以想想自己对照一下你是哪一种，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性格去找到属于自己最好的时刻。没有标准答案。 到底是什么杨花雨落十三千丈黑发，碧城枯柳是凋谢的花瓣，念旧的风是往日的欢呼，又来折磨剪去黄了的回忆，丈量我力气拉扯是多力，芳草无情曾经相看不明，如今化乌云飞过秋千去道别的你， 实在是太神奇了，就叠机突然间自己又跳回到第一首歌，那也不好打断，因为至少要唱完一段然后才把音乐渐渐拉下来，把它当作一个电乐来继续我们后面的内容。可是看了一下时间又觉得刚刚好，苏打绿说了再见以后，这本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说要去做个倒叙，结果没想到一不小心就首尾呼应了。这个非常神奇的错误，非常美丽的错误，不如就让它可以作为一个首尾呼应的一个仪式感。其实本来想播的是另外一首歌，但是看了一下时间之后发现真的只剩一首歌的时间了，如果要为整个这最好的时刻来做个收尾的话，我应该选择哪一首会比较好呢？所以不如放弃计划，把刚才本来想播的那一首歌留给下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刻的那一个时刻。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时刻。所以那首没有播出来的歌可能在下一次的出现才会是最恰到好处和时机最当的。看到了很多的朋友还在陆续的进入 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谢谢你们的陪伴，谢谢你们的礼物，谢谢你们的关注。我是杰克堂。关于最好的时刻，刚刚我们有说，其实在十点答录机这样的节目当中，所有的内容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很神奇的是，我们从小到大看电影或者看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问父母啊，就是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啊，该还是不应该啊。以前的我们是非黑即白的，但是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发现这个世间真的很多的事情没有标准答案。当我们学会求同存异，当我们学会知道所谓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体会到了这个世界上不一样的风景，同时又保留自己那份坚定的内心。我想这应该是体验最好的时刻所应该具备的那颗柔软的心的一个前提吧。好，关于最好的时刻今天就到这儿。如果你还意犹未尽的话，也欢迎找到我们，有几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加入我们的982后援团，在入住的时候啊，加入的时候要注明一下十点答录机就可以了，这是十点答录机的一个大家庭，扫一扫就可以关注进来，然后在上面主播们会跟大家实时的互动。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是我的个人微博，如果你有一些小秘密悄悄话想对我说的话，也可以关注一块杰克堂，块优化音随机的是六个字。在上面其实有收到很多朋友的悄悄话，还有他们的心事，而且有很多是一路见证着，或者说我们是彼此见证着对方的成长的，真的很感激。最后一首歌 Just a day， 不管怎么过都是一天，所以不如选择用最好的再度去过。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啊，没有想到哎，这首歌结束的还蛮快的，所以呢就又多出来了一点点的时间和大家来聊天。突然间Just a day 是来自于 Sophities， 所以只有的这一天你会选择以什么样的态度和姿势来度过呢？给自己一点点时间考虑，还有一个小时就是明天了哟。这里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